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7章大脚板回来了第90集。 穆迪说克劳奇整天痴迷于穿黑巫师， 哈利告诉小天狼星。 是啊，我听说这成了他的一种嗜好。 小天狼星点了点头说道， 我的看法是他仍然以为只要他多抓住一个食子徒就可以重新赢得公众的支持。 他还偷偷溜到这里搜查斯内普的办公室， 罗恩得意地说，眼睛望着赫敏。 是啊，但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小天狼星说。 哎呀，很能说明问题， 罗恩激动地说，但小天狼星摇了摇头。 听着，如果克劳奇想调查斯内普，为什么不来担任争霸赛的裁判呢？那样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定期拜访霍格沃茨，监视斯内普的行为。 那么你认为斯内普可能有什么不轨行为吗？ 哈利问，但是赫敏插了进来。 喂，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邓布利多是相信斯内普的。 你就消停一会儿吧，赫敏， 罗恩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邓布利多很出色，很了不起，但那并不说明一个非常狡猾的黑巫师就骗不了他。 那么一年级的时候，斯内普为什么要救哈利的命呢？他为什么不让哈利死了拉倒呢？ 哎，我不知道，也许他以为邓布利多会把他赶出去。你认为呢，小天狼星？ 哈利大声地问。罗恩和赫敏停止了争吵，准备听他说话。 我认为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 小天狼星若有所思地望着罗恩和赫敏说。 自从我听说斯内普在这里教书后，就一直纳闷邓布利多为什么要聘用他。斯内普一向对黑魔法非常着迷，上学时就因此而出名。他当时是个身上和头发上都黏糊糊油腻腻的小男孩， 小天狼星补充说。哈利和罗恩笑着对视了一下。 斯内普刚进校时，他知道的咒语就比七年级的半数学生都多。他还是一个斯莱特林团伙的成员。后来，那个团伙里的人几乎都变成了食子徒。 小天狼星举起手，开始扳着手指，报出一个个人名。 罗吉尔和威尔克斯，在伏地魔倒台前一年都被奥罗杀死了。莱斯特兰奇夫妇被关在阿兹卡班。埃弗里，据我了解，他用欺骗的办法使自己摆脱了干系，说他是中了毒魂咒，行为不由自主，至今仍逍遥在外。不过据我所知，斯内普从来没有被指控为食子徒。哼，这也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他们许多人都没被抓住。斯内普无疑是狡猾机灵的，完全可以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 斯内普和卡卡洛夫非常熟悉，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点， 罗恩说。 是啊，你真应该看到卡卡洛夫昨天闯进魔药课教室时斯内普脸上的那副表情， 哈利很快地说。 卡卡洛夫想跟斯内普谈谈，他说斯内普一直在躲着他。卡卡洛夫显得非常焦虑，他给斯内普看他胳膊上的什么东西，我没看清那到底是什么。 他给斯内普看他胳膊上的什么东西， 小天狼星说，显得十分困惑。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梳理脏兮兮的头发，然后又耸了耸肩膀。 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如果卡卡洛夫万分焦虑并且找斯内普拿主意的话。 小天狼星盯着岩壁， 然后泄气地做了个鬼脸。 不错，邓布利多相信斯内普，有时候邓布利多相信的人其他许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我想如果斯内普曾经为伏地魔效过力，邓布利多是绝不会让他在霍格沃茨教书的。 那么为什么穆迪和克劳奇这样急切地闯进斯内普的办公室呢？ 罗恩固执地问。 我想， 小天狼星慢吞吞地说， 风眼汉进入霍格沃茨后很可能把每个教师的办公室都搜了个遍。穆迪这个人把他的黑魔法防御术课很当回事儿呢，他大概谁都不相信。在目睹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这么做并不奇怪。不过我要为穆迪说一句公道话，只要能够避免，他从不滥杀无辜，他总是尽可能的把人活捉回来。他很粗暴，但从不把自己降低到食死徒的档次上。而克劳奇，他就完全不同了。他真的病了吗？如果有病，为什么还挣扎着闯进斯内普的办公室？如果没病，他到底想干什么？在世界杯赛上，他到底在处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竟然没到顶层包厢去观看比赛？当他应该为争霸赛做裁判时，他又在做什么呢？ 小天狼星陷入了沉思，眼睛仍然盯着岩壁。巴克比克在布满岩石的地上寻寻觅觅，看有没有漏掉的鸡骨头。最后，小天狼星抬头望着罗恩。 你说你哥哥是克劳奇的私人助理，你能不能问问他，最近有没有看见克劳奇？ 可以试试。 罗恩迟疑地说。 不过最好别让他听出我认为克劳奇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普西爱上了克劳奇。 你还可以顺便打听一下他们有没有查到博沙乔金斯的下落。 小天狼星说，指了指第二份预言家日报。 巴格曼告诉我说还没有。 哈利说。 是啊，文章里引了他的话。 小天狼星说着冲报纸点点头。 他激动地说博沙的记性多么糟糕。我以前认识博沙，除非他后来完全变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博沙一点也不健忘，而是正好相反。他有点笨，但在聊八卦方面的记性堪称一流，这经常使他陷入一大堆麻烦，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我可以想象他在魔法部里肯定是个讨厌的累赘。也许正因为这个，巴克曼才迟迟没有着手去找他。 小天狼星长长地叹了口气，用手揉了揉带黑圈的眼睛。 什么时间了？ 哈利看了看表，随即想起那次他在湖里待了一小时后他的表就不走了。 三点半。 赫敏说。 你们最好回学校去吧。 小天狼星说着站了起来。 现在听我说。 他特别认真地望着哈利。 我不要你们即刻从学校里溜出来看我，懂吗？往这里给我送信就行了。我仍然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你绝不能未经允许就离开霍格沃茨。如果有人想对你下手，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想对我下手，除了一条火龙和几个格林迪洛。 哈利说，但小天狼星不满地瞪着他。 我不管你怎么说，等这场争霸赛结束我才能完全放心，那要到六月份呢。别忘了，如果你们几个人谈起我，就叫我伤风好吗？ 他把餐巾纸和空瓶子递给哈利，又过去拍拍巴克比克，同他告别。 我和你们一起走到村边， 小天狼星说， 看能不能再偷到一两份报纸。 他摇身一变，又变成了那条大黑狗，然后大家一起离开了岩洞。他们和小天狼星一起下山，走过布满碎石的场地，回到了栅栏边。在这里，他让他们每个人都拍了拍他的脑袋，然后一转身，沿着村子外围跑走了。哈利、伦和赫敏顺原路返回霍格莫德村，又朝霍格沃茨走去。 不知道珀西是否了解克劳奇的那些事情？ 他们走在通往城堡的车道上时，罗恩说道： 不过也许他并不在乎，这大概会使他更崇拜克劳奇的。没错，珀西酷爱规章制度，他会说克劳奇只是大义灭亲，不愿为儿子破坏章程。 珀西绝不会把他的家人甩给摄魂怪， 赫敏严厉地说。 这我可说不准， 罗恩说， 如果他认为我们妨碍了他的事业，普希真是很有野心的，你们知道。 他们走上石阶，进入门厅，迎面闻到礼堂里飘出晚餐诱人的香味儿。 可怜的伤风， 罗恩深深地吸着气说：“ 他一定非常爱你，哈利。想象一下吧，靠吃老鼠过日子，